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星期五骚动音乐， 喂，嗨，今日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咧节目行程非常之紧凑啊，因为我哋今日5:30咧就开始有呢一个骚动音乐咧第六个嘅演出啦。咁啊，今日我哋将会有嘅演出歌手包括有 Benis 梁洛同 CY 陈宗泽、张曼芝同埋193，仲有特别嘉宾系洪家豪嘅。咁啊，转头5:30之后咧，就会开始听到呢一个嘅现场演出嘅精华版本噶啦。 系啊，就可以听得到佢哋演出啦，同 fans 嘅互动啦。咁总之就啊，精彩嘅节目啊， 系 多罗罗啱晒大人细路哥。哇！ 未到新年，你已经 进入咗嗰个状态啦。 你已经进入咗 芝士山寨加芝麻人人食过笑哈哈嗰啲 friend 嚟。新人芝士巨无霸嘛， 我唔记得 急口令啊嗰阵时， 我知道，但我已经唔记得晒。 嗰时都系呢啲时候，新年嘅时候， 你记得 我有参加噶嗰阵时。 你嗰阵时有冇赢到过啊？有冇攞 到？好似攞到少少礼物嘅，因为我细个好中意参加所有嘅游戏噶， 系咩？ 我好中意玩嘅，因为所以我喺经过啲，譬如快餐店有呢啲，我就会挑战。系啊，跟住去商场，以前好多商场 show 咧，跟住我记得嗰时候个比赛系要背熟晒152只宠物小精灵啦，跟住就会唔知背完之后，跟住佢会有啲问答游戏咁啦，系啦，仲要系喺尖沙咀即系有。港澳码头嗰个商场叫咩话？嗰、那个叫中港城啊， 唔紧要啦， 系啦，即系嗰度啦。咁啊，嗰阵时成日都会去噶嘛，嗰边咁啊，跟住一见到就会参加就攞礼物，我好中意玩呢啲嘅。 O K， 系啊，咁所以就 游戏王嚟喎，原来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有个咁嘅称号嘅，曾经游戏王 call me。 O K， 系啊，好攞只蓝眼白龙出嚟先。 咁啊，总之今日我哋5:30啊吓，就将会有呢个嘅精华版本。咁啊，另外喺视像版啊，如果大家想睇呢个嘅现场演出嘅电视咧，我哋都会系喺听日会喺港台电视31咧，会有呢、這个演出系睇得到嘅，喺晏昼1:00到2:00呢个时候。 几精彩！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系咁呢一两日有一个即系国际性同音乐有关嘅新闻，大家都有机会睇到噶啦，都几大 件事嘅呢、這个。 我咁好似做咗两日见到噶啦，已经。 尤其如果有一啲嘅朋友仔系有用开呢个嘅社交平台，都应该会发现一个几大嘅影响啊，因为咧就其中一间大型国际嘅唱片公司啦，就同一个短片嘅社交平台，咁就即係有一个版权上嘅一个争拗嘅，就事关因为即係可能嗰个平台呢嗰、那个 social media 就係时候要逐呢个版权费用，咁佢又觉得啊，但係有时可能佢自己觉得个成本上好贵喎，咁佢觉得嗰个嘅歌曲版权佢可能未必想俾足全数咁多，咁佢又要求即係对方可唔可以平少少呢，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当然喺呢个站在唱片公司嘅立场上，佢都有责任去保护翻音乐人噶嘛，即系保护翻不论系作曲啊、填词啊、监制啊、歌手啊等等好多唔同岗位嘅朋友仔噶嘛，所以喺呢个版权上有啲争议咧，就令到呢个平台呢、這个社交平台咧。 之後有機會就用唔到佢哋嘅旗下嘅一啲音樂啦。咁啊，好多好大名嘅歌手其實都有機會包括在內啦，即係可能係 Billie Eilish 啊、 Taylor Swift 啊、The Weeknd 啊，都幾多嘅。咁啊，嗱，我哋今日就唔係一個辯論嘅題目啦， 冇得辯論啦呢樣嘢。 係啦，即係我哋唔係要講咩誰是誰非嗰啲，唔係嗰啲嚟嘅，即係純粹係嗰個影響， 同埋你覺得佢哋自己本身覺得件事值唔值啫嘛，所以係冇乜得評論嘅。 同埋有趣，因為始終呢個短片社交平台，我哋香港地區就用唔到啦，咁但大家都會知道，或者有機會有時有啲嘅 influencer 啦，或者一啲 KOL 佢哋會將其實喺嗰個平台嘅片自己就會 cap 出嚟，就放翻喺一啲我哋香港常用嘅社交平台，所以你都有機會見到嗰啲短片嘅。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最即係我都覺得會好奇，就係個後續嘅發展嘅，因為。嗰、那個有趣嘅地方就係、是、我哋本地咧，其實嗰個影響程度冇咁大嘅原因係我哋社交平台好少地，你會發現到或者，當然呢個係關呢個演算法或者同温層次啦。 可能後生啲嘅朋友仔 啊，讀緊書嘅朋友仔，可能佢哋會見到比我哋多好多，唔出奇。 或者嗰、那個 point 就係因為呢個演算法喺同温層嘅影響，可能我哋好少會見到本地嘅音樂會因為透過社交平台。里边咧用咗嗰一首歌，然之后会一首歌由即系突然之间，因为呢个社交平台而红咗嘅。因为外国都几多，甚至乎一路都有讲噶啦，就系呢个平台其实影响咗一啲叫做音乐制作嘅方向。啲好多人会做一个研究，就系呢个平台对现代流行音乐嘅影响啦。咁第一就系因为呢啲短片嘅时候，可能为咗方便一啲使用者，佢哋拍一啲跳舞好短嘅短片嘅时候， 三秒跳个好简单嘅舞步， 所以歌曲嘅制作上面可能有一啲嘅 target 都系为咗呢一啲短片，咁所以可能喺曲风上面啦、长度上面都会啦，即系会可能唔需要好长嘅 intro 啦。 你会发现嘅，其实近年好明确嘅一个变化就系整个世界好大部分嘅歌曲，你会发现系比早几年系短咗嘅，即系可能而家两分零三分钟嘅歌系好多嘅， 冇 intro 一嚟就唱噶啦。咁啊，另外亦都有一个即係講法啦，就係因為你每一首歌短啲嘅時候咧，咁假設你都係一個鐘去聽嘅話，一首四分鐘，一首兩分鐘嘅歌，兩分鐘嘅嗰個收聽嘅次數會多啲，咁你去計嗰個零收聽率啦。 簡單啲嚟講，就係 loop 多快，俾你容易 loop 多幾轉，你 loop 多幾轉，我又 跑數 多少少啦， 數咪靚啲咯。咁啊，即係有一種嘅説法係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嗰個社交平台影響咗即係歌曲生產嘅個方向啦，亦都會令到一啲歌可能會紅咗嘅，即係甚至乎咧有一啲嘅聽歌嘅平台等等咧，佢會出一個 playlist 咧，就係用呢個社交平台嚟做一個一個主題，即係假設串流平台叫騷動音樂咁樣，會出一個叫騷動音樂最 hit 嘅 playlist 咁。 2024 係啦，就會講喺呢個平台上面有啲咩歌係 hit 咗嘅咧咁。因為我最第一次親身第一身啊，聽到一啲音樂人去講，我呢個社交平台 T 字頭呢、這個影響到嘅就係 Tiesto 嗰陣時同佢做訪問。咁、因為其實佢已經係九十年代活躍嘅電子音樂製作人啦，一啲以前聽 Trance 嘅朋友會認識佢啦，或者千禧年代聽 EDM 會認識 Tiesto 呢一位嚟自荷蘭嘅超級國際嘅巨星音樂人咁啦。咁但係佢亦都嗰陣時同佢做訪問，佢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佢其實都冇諗過自己嘅音樂會同而家年輕人有一個 connection， 因為始終相距年紀比較遠 啲， 係啦，即係後生嘅電子音樂人，即係人才輩出 keep 住都有嘛。但係佢雖然叫做年紀大啲，但係佢啲歌都有人會識啊，會 follow 啊，咁樣佢就係形容就係呢個社交 個演算法嘅神奇之處， 啲人用佢嗰啲歌嚟做片啊，咁變咗嘅時候喺嗰度 hit 起咗。 所以咪就係好似你咁後生啊，咁年輕你都認識 Tiesto， 就證明嗰個威力係好大啦。 係啊，我都係聽朋友講啊，識佢啦咁，即係你會知道嗰個威力係喺呢一度，甚至乎會有一啲人咧做一啲剪輯嘅歌曲版本咧，係即係嗰個通常會有啲乜乜 version 乜乜 edit 啦， 係 會以呢個平台個名咧作為一個 edit 嘅名嘅， 冇錯冇錯， 係一好明顯就係話俾你聽，我係以呢一個平台嘅功能使用方法。 呢個呈現嘅模式啊， 最方便噶啦啊！你一攞去攞出嚟拍落去咧，就已經用到30秒，啱啱好幫你剪靚咗嘅咁。 係，所以簡單啲嚟講，呢、這個平台可以推紅一首歌嘅，即係個理解係。咁當然雖然我冇得玩個 app 啦，咁但係喺各樣嗰啲新聞報道啊等等，咁同一時間亦都會令到可能喺國際性嘅業界都會有少少challenge 嘅，就係覺得呢個現象係唔係好咧？因為嗰個即食嘅文化比以往更加之誇張，以秒計啦，即係音樂越嚟越短嘅一件事啦， 冇錯， 亦都會培養咗大家嗰種我要追求快嘅狀態嘅時候，對於聽一首歌嘅耐性其實亦都會越嚟越低。 同埋嗰種快係去到點咧？就係頭先你講到零煙草呢樣嘢咧，係因為喺佢哋剪輯佢哋嘅影片嘅時候咧，可能佢哋講緊揀一首歌，決定要用一首點樣嘅歌去襯托咧，可能佢。嘅耐性只系得五秒嘅啫，即系佢五秒我就要听到呢只歌系， 咪有得飞咯嘛， 吸引到我嘅咁样。 你唔似以前听 CD 或者听黑胶咁样，你冇噶嘛？ 有少少似玩嗰啲交友 app 咁样咯。 系点？ 你见到啱就 yes， 唔啱就 no 咁。 系咁 噶，我都系听朋友讲嘅，系啊。 跟住另一样就系、即系呢个唔单止社交平台、串流平台都系，即系当然又改变咗大家听歌习惯啦。咁亦都我唔记得上年年尾嘅时候，其实已经见到一个新闻噶啦，即系。就係講其中一個聽歌平 S 字頭咧，即係都係比較多外國國際性嘅一個平台，就係、有講一個統計。其實佢久唔久都有一個統計㗎，但佢結果就係話其實佢平台上面佔咗大概啊，即係大概個數字唔記得係誇張嘅，唔知80%定係90%咧。其實嗰啲歌係冇人聽嘅， 好慘喎、啊、呢件事。 誇張啊！即係佢集中咗喺某一啲歌度咁。咁有啲誇張嘅咪以億計咯，十億計你會見到，你之前見到個數字噶嘛？ 但可能有一大堆。是1000啊5000啊 或者少于1000的，即是有很多歌其实可能上了架但其实没人听的，那你又会理解，因为而家你有咗串流平台，老实讲，你譬如奔神啊，你突然间好想做音乐，做一只歌出嚟，其实你揾到渠道，你已经可以将你嘅歌放上去串流平台。 系， 即系呢个动作系简单，门槛系低咗好多嘅。 系， 但系变咗竞争亦都大咗，因为你每一日基本上有海量嘅歌咧，应该系会进入呢啲各大嘅串流平台啦。咁所以呢一样嘢，我冇谂过个数字咁夸张，去到即系80%定90%，真系去到好高嘅。呢个系第一样啦，但系第二样就系话佢个串流平台一个政策就系、是。唔知2024年，即今年開始咧，一啲播放數目少過1000次嘅歌咧，就唔會有唔會俾錢住咯， 即係冇一個叫做版權上嘅分成。 係啦，咁究竟實質，因為我揾唔到佢嗰個再仔細咧，佢嗰個內文就係咁樣講，佢冇仔細講係我係 hold 住咗先，即係 等你儲夠數 先啦，儲夠 先啦 定點咧？因為有一種做法都係咁嘅，即係可能你要儲夠一定嘅流量，咁嗰筆錢我儲住咗啦，你先可以攞，即係好似你銀行户口，你都要交100蚊先撳到張100蚊紙， 儲積分咁樣啦， 出嚟嘅一個概念係啦。咁但係即係話就會影響咗好多一啲可能冇人聽嘅歌，或者嗰個播放數量。比较低嘅歌咯，又系影响咗一个即系一个音乐生态咯，呢个国际性上面。 但系呢个有趣嘅，即系呢个所谓 pop music 嘅一个圈子，呢、這个 pop music 嘅 genre 就系一个咁样嘅我形容为修罗场啦，就系喺咁海量嘅东西当中，你边一首可能有时就系咁好彩可以跑得出，即系亦都有好多本身未成名嘅素人，可能就系一个咁样嘅机会底下，佢就会成为咗可能个日流量上亿计嘅一首作品，一个嘅音乐人。 系，所以究竟呢？个影响会大到系点样都而家应该都仲发酵紧咯，咁啊睇下会事件进展如何啦。咁但系你会发现其实呢个音乐工业有阵时去到呢个层面都系一啲计数嘢啦，即系你都要考虑一啲商业上嘅考虑嘅。就好似佢啊，形容自己呢一张 EP 都系一张跑数 EP， 作为成个世界观嘅前传咧，跑够数够钱就可以真系专心放落去正传嘅专辑当中。本地嘅独立音乐人，佢嘅名字叫 Anna Hisper， 嚟自 EP《I》里边嘅派头作品叫《I Can't Be You》。 I can't be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有市民沖涼的時候一氧化碳中毒，衛生防護中心接獲通報一宗新增個案，涉及一名59歲男子，他上個月30號在屋企沖涼的時候被發現在浴室內不省人事，隨即被送往博愛醫院，其後轉送東區醫院接受治療，病人現時情況穩定。机电署调查发现，涉事气体热水炉属于无烟道式热水炉，不应该在浴室内使用，而有关型号亦都未获机电署批准，并没有 GU 标志。初步怀疑由于热水炉没有排气烟道，燃烧所产生的废气在浴室内排放，再加上通风不足，燃烧时氧气不足，引致一氧化碳積聚，而導致一氧化碳中毒。機電署人員已經檢走涉事熱水爐作進一步調查，如果證實有人違反氣體安全條例，機電署會考慮作出檢控。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證實，警方今日拘捕兩名無線電視的行政人員，同日公司解雇了三名行政人员，当中包括那两名被捕人士。声明说，警方早前接获举报，指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有员工不诚实意图取用电脑，以取得与公司有关的限阅文件。经调查之后，警方今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拘捕两名相关人士。聲明指出，有人涉為個人利益，以不當手法串謀、協助或者教唆外部人士，企圖破壞公司管治，散播針對公司的虛假信息。由於涉事三人行為嚴重違反僱傭條款，已經被即時解雇。無線電視將會全力協助警方進一步的調查工作。機場三跑項目分判商兩名前工頭向四名扎鐵工人收賄，以協助他們獲聘，兩人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各被判監五個月。裁判官判刑的時候說，兩名被告剝削工人以持續干犯罪行一段時間，必須判處監禁式刑期，又頒令兩人必須歸還涉案賄款合共超過90,000元。廉署就三跑项目工人收贿的违法行为累计落案起诉26人。美国一架小型飞机在佛罗里达州坠毁，导致几间流动房屋发生火警，多人死亡。事发在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市，当地消防部门说，星期四晚上收到一架飞机的机师发出无线电求救信号，随后飞机雷达信号在跑道以北大约4.8公里的位置消失。消防部门其后接到建筑物起火报告，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四座流动房屋起火，其中一座房屋内有坠毁的飞机。消防救援部门在网上发布的图片显示，有房屋发生大火，冒出浓烟， 有目擊者說聽到現場傳出巨響，消防到場之後用了半個鐘將火救熄。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初時有微雨，沿岸有幾陣霧。明日氣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星期日較為溫暖潮濕，星期一稍涼。農曆新年前有幾陣雨，氣温逐步下降。隨即同年初一最低氣温大約在12度左右。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 87%。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头滤水厂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仲有啲车龙啦，排到去近下莞窑噶。另外后些少啦，跟住大埔铁路码头至到大埔滘老围呢一段咧，亦都系稍为多车。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农场工业大厦曾经是有交通意外，所以比较挤塞咁，车龙一路排到去农场道近天马苑。重复一次，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农场工业大厦，因为之前有意外啦，所以是挤塞有车龙，排到去农场道近天马苑。另外，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啦，之前因为爆水管曾经封闭了慢线，而家解封噶啦，车龙就有待消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冇明显车龙。西行主要就转去跑马地啦，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多车，龙尾排到黄竹坑体育馆。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拣封。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狮头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发祥街这一段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新九龙广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稍为多车，排到去兆安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的龙尾排到去泥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桥底去流浮山、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得展叔叔唔系几好嘛？ 呢个都系逼不得已嘅办法。 但系展颜一定唔会放过我噶。 你系展颜最好嘅朋友，唔通你唔想借呢个机会等佢哋两父女和好咩？ 我梗系想啦，但系咁做 唔好讲咩但系啦。 罗本究竟揾沈若溪用咩方法让展青山父女和好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咁我都 都有做 research 嘅，咁啊同啲香港啲同學仔傾啊，啊如果我嚟香港發展有啲咩條件可以做啲乜嘢？佢話不如揾錢啦，啊得噶啦，你肯你抵得諗啊，唔怕辛苦啊，哥你英文得啊得噶啦，而家香港咁樣咯，跟住就憑個信念就嚟咗香港做咗份 marketing 三個月工，原來香港真係有翻工冇放工噶喎。Hello 大家好，我係 May 嘅麥美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女士着旗袍最惊咧就系条腰线，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帮帮手呢？ 旗袍我就中意教啲朋友就系话，其实加条腰带咧又时尚啲，因为大部分女性都会有皮革手袋或者皮鞋啦。咁其实咁样 match 即刻时尚感又后生咗啦，所以系唔使减肥，亦都唔使修身，做咗出嚟咧就系 styling 嘅一个风格。 要了解多啲着中式衫嘅配搭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斌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六场啦，有咩嘉宾先？ 呢一位平时搞搞笑笑，但系做音乐好认真噶。 樱花之旅，来后悔一辈子。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六场将会有193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2月3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欢迎大家来到骚动音乐，大家好吗？ 大家好吗？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的波石，你们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的斌臣，大家好。 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逐一介绍今晚出场为我哋表演嘅单位咯噃。 冇错，首先有梁乐彤， 俾掌声梁乐彤，欢迎 ，Hello，Hello，Hello， 你好。 跟住落嚟有 CY 陈宗泽，跟住落嚟有 Gigi 张曼芝，然后有193。跟住落嚟有 Benny， 大家好，你哋好。 即係喺一个现场嘅演出嘅时候，喺台上面嘅表演，即係可以亲身感受到你哋对佢哋嘅爱咧，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晚除咗佢哋会为大家表演之外咧，一阵间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上到台上面近距离咧，可以同你喜欢嘅歌手朋友咧近距离接触嘅。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可以先请咁多位嘅 artist 朋友落台休息一阵，我哋先留低 Business 咧，係同我哋倾下偈，跟住落嚟要有一连串嘅游戏同大家一齐玩嘅。 Thank you。好，我哋喺中间呢度啊。 Hello， Benny。 Hello。 Hello。 嗱，咁啊，成军第一年啦，即系知道喺音乐嘅路途上，大家一齐去走过嚟嘅时候，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几位好姊妹有啲咩感受，有冇啲咩嘅变化咁啦？ 我最大嘅变化就系我好似多咗四个屋企人咁样咯，跟住我就日日都见到你哋咯，见你哋仲多过见我屋企人。好 sweet 啊！我覺得今年 過得，唔好喊住，唔好喊住， 我唔會 嘅。 我最大嘅變化，我多咗四碌強心針陪住我，因為我覺得呢一年嘅變化好大咧。佢哋成日都陪住我，除咗好似家人咁，都係心靈雞湯咁咯。 嗯， 係。 Jimmy 咧， 我嘅變化，因為有佢哋，所以我有啲訪問就開始要塞下耳仔，因為佢有啲嘈。不過我 enjoy 嘅。 我的變化呢，我就是被他們感染了，我呢由黑色變成粉紅色。現 在我的變化呢，就是令到 Jamie 塞了耳朵 因為本身他塞 了，他不說話的，平時 他不 說話，他現在說很多話。 有沒有誰叫得最大聲？他們幾 個 阿祖啊，祖啊， 大家不要看著我住 那邊的人，這 邊 是這邊， 這邊 即係呢一邊都係大聲啲嘅， 分 貝係佔大咯。 哦，你哋跟分貝去排嗰個次序係嘛 ？OK， 啱啲 排。咁喺即係出道嘅呢一年裏邊啦，咁啊，你哋自己亦都有啲好嘅戰友喺身邊啦，同一時間亦都多咗你哋嘅 fans。你覺得即係 fans 對於你哋五位嚟講嗰個意義啊，或者即係最想多謝佢又會係啲咩位咧？ 好重要，我覺得。係就係除咗 四粒強心針啦，就係 fans 都係我哋嘅強心針咯。因為有佢哋嘅支持，我哋先可以繼續，即係有個動力去繼續做好音樂咯。 嗯，同埋當初叫 Beanie 係希望我哋嘅音樂同歌聲可以温暖人啦，但係其實佢哋而家都係我哋嘅 Beanie 成日温暖住我哋。 係 啊，好 sweet 啊 ！Beanie 嘅 Beanie 啊，你哋係跟住落嚟咧，一班你哋嘅 Beanie 嘅 Beanie 啊，咁啊就會有機會上到台上面可以同你哋有互動啦。 先揾一揾 Beanie 嘅 fans 同我 say 個 hello 先好嘛？ 嚟 呢度見到。而家咧非常之緊張，因為我哋首先要即將抽出今晚第一位嘅幸運兒 ，Beanie 嘅粉絲們，首先你擰一擰轉去你哋嘅身後啊，你哋嘅凳背咧應該有一張白紙嘅，咁嗰張白紙咧你掀開佢，如果見到有一個騷動音樂寫住騷動音樂嘅貼紙，恭喜你，你就係今晚第一位嘅幸運兒啦。 係啦，有貼紙先係啊。 Hello， 如果有嘅話，你就可以上嚟噶啦。 見到啦， 你就係嗰個幸運兒啦。 你好，請你上嚟啊！ 介紹下自己先，點稱呼你？ Sammy， 係啦 ，Sammy， 你覺得身邊嘅 Beanie 有咩咁正，令到你一路跟隨住佢哋嘅音樂 ，follow 住佢哋？ 唱歌好好聽， 係。多謝，多謝。 有冇話最中意佢哋邊一首歌？ 十二遍， 十二遍，識唔識唱？唔要，冇。交俾佢哋唱一間係嘛？係啦，有 Sammy 喺度啦。咁啱啱你就會有福利可以揀嘅，有幾樣喎？ 冇錯啦。咁我哋今晚嘅福利選項咧係有三樣。咁啊，但係呢度三樣咧就只能夠揀一樣啊！大家唔好貪心啦 ，OK？ 咁啊，第一樣咧嘅福利選項就係有一個嘅上升特座啊。咁啊，上升特座咧即係話我哋已經為你準備咗一個特設嘅 VIP 位置。今晚你就會係最近距離去欣賞 Beanie 演出嘅人。 係啊，你揀呢個你就會坐喺度睇住佢哋五個表演㗎啦。你唔使驚，唔使驚。 好緊張住，仲有兩個可以選擇嘅。咁啊，第二個嘅福利選項咧就係呢個打卡教學。咁啊，你可以咧同 Beanie 嚟一個嘅打卡嘅合照咧，我哋會有一張即影即有咧，係即場同你同 Beanie 一齊影。 得你先有 嘅 啫。 專屬嘅紀念嚟嘅。至於第三項咧，就係一個温馨提示啊！即係我哋都市人咧，好需要好多温馨嘅提示，即係可能係嗌你起身啊，食咗飯未啊咁。如果你揀呢一個嘅話咧 ，Beanie 就會為你錄製一個你專屬嘅鈴聲，睇下你想要啲乜嘢提醒咯噃。嗌你起身好啊，嗌你食飯好啊，工作加油好，你可以揀 三個。Sammy， 你有冇話心水揀邊個啊？ 我要順從民意啊，第三啊。 第三，你係咪諗住翻去同佢哋分享啊？ 唔係， 你唔係㗎，佢哋諗住你係喎，可能係。 唔係， 佢諗住自己上得台，我一定係要做最幸福嗰個啦，咁樣係嘛？ 所以你就揀呢一個温馨提示啦。咁呢個時候咧，你嘅手機可以拎出嚟啦。 打開你呢個手機裡面嘅錄音功能啦。 我想問咧，你覺得你人生邊一部分係需要 Beanie 為你打氣嘅？朝頭早啊？點解嘅？ 我都唔知道， 佢仲熟過你喎。 工作啊， 工作係咪即叫你加油？ 係啦。 好啊，咁啊，你想嗱，因為 Beanie 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演繹方法嘅，你希望佢哋用咩感情？即係嗰種好和音嗰種啊，澎湃嗰啲好高分貝啊，定係點咧？ 我想要a cappella。 哦 ，a cappella 嘅係，就係叫佢 有冇信心？佢哋即刻即場諗一諗先俾佢哋。 係啦，佢哋就可以即刻設計究竟工作加油呢四個字點樣由五個人去分配嗰個 harmony 咧？得好啦嘛， 好快手啊！ 咁啊 ，Sammy 你就可以將你嘅電話 解鎖咗先喎，記得開呢個錄音功能，唔使手震。 你揾唔到錄音功能啊？ 我哋已經喺短短嘅時間為你度身訂造咗一個a cappella 鈴聲， 係啦， 叫你起身翻工。我俾音啊，啦啦啦啦 ，OK， one two， Sammy， 起身翻工啦。 俾啲掌聲 ，Beanie！ 我覺得咧呢個 舒服啊，呢個聽完會再瞓， 繼續會瞓落去， 舒服啊，將佢放長起， 唔想起身啦，即刻， 即係起身翻工噶啦喎，好好珍藏噶啦喎， 加油啊， 加油啊， 正能量， 謝謝你 ，Sammy 可以到台下休息啦， 多謝你， 俾掌聲 ，Sammy， 亦都唔該曬 Beanie， 啱啱即席啊，就安排到呢一句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我哋亦都將個台交俾你哋五位咯， 好， 將個台交俾 Beanie。 我哋再介紹多次自己好唔好？ 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Billy， 我係 K， 我係阿左， 我係 Jamie， 我係超彤， 我係 Winky。 咁事不宜遲，送俾大家最佳女團友。 死党旅行转一圈，竟也没有新意。团圆原来不分散，还是点跨世点，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公演，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自聚。 好好聽，我真的聽到差點忘記了上來了已經。但是跟住下來這位的朋友呢都是女子組來的吧？ 是啦，她也都參加過一些不同的比賽的選拔，也都畫畫很厲害，也都將畫的這件事放在她的音樂當中了。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個了，這個時候有請梁樂彤。 大家好 ，hello， 先問一下梁樂彤先，知道你在出道之前其實都會參加很多不同的比賽啦，試過很多不同的風格，真的去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是不是慢慢真的開始摸索到自己的一個路向咁咧？ 係出了兩隻歌嘅，咁兩隻歌都是比較 抒情少少嘅歌啦。咁因為我自己本身聽開嘅歌都係比較抒情少少嘅，咁希望一陣大家會中意我兩隻新歌係。 有冇話其實仲有啲咩風格嘅音樂啦？自己都會想挑戰，或者其實自己平時都有聽噶啦。咁啊，未來有機會大家都可以聽得到咧。 我其實好中意少女時代，係啊。咁所以如果之後有機會啦，都會想試一下一啲跳唱少少咁樣嘅歌曲，因為始終而家出咗兩隻歌啦，都係慢歌同埋都係抒情，咁所以都會希望。可以俾 fans 見到更加多唔同一面嘅梁樂彤。 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亦都會有梁樂彤嘅 fans 有機會可以上到台上面有啲互動啦。 揭開你凳背嗰一張嘅白紙，就應該會見到呢一張騷動音樂嘅貼紙啦。 恭喜曬， 見到啦！ 大家俾掌聲俾位幸運兒。Hello。 Hello。好耐冇見，好耐冇見。Hello。 好啦，不如介紹一下自己先，點稱呼你咧？ 我叫 Donald。 Donald。是 Donald 喜歡了樂彤的音樂多久呢？ 喜歡了很久的，其實我跟他是舊同學來的，所以專登來支持他的。 那你覺得他的音樂給到什麼感覺你呢？剛才他都說玩一些抒情的歌這樣。 是代入了我這陣子好像被失戀了的感覺，但是我都是很，就是初時都是很心甘命底，是突然間去喜歡一個人的。 好中意你嘅勇氣喺咁多人面前講一個咁過癮嘅故事啊！ 冇錯， 加油你，你得㗎，你值得擁有更好噶。 冇錯， 雖然最後冇咯，但我都係好會努力啲揾個更加好嘅。 我都支持，大家鼓勵一下佢啊！係啊，突然之間都用咗啲信心事，真係唔好意思啦。 好有勇氣，啊、 但你咁啊唔緊要，你會有幸福嘅，因為你會得到一個 fans 福利嘅一陣間。係啦，咁啊有三樣啦，頭先都有講過啦，一個可以近距離睇到樂彤嘅演出上升得咗啦，亦都有一個係叫打卡咁樣影一個即應即有，同埋最尾一個温馨提示，你會揀邊一樣福利呢？ 揀一樣嘅啫喎， 係需要，哇， 有啲戲喎， 呢下 OK 喎，你本身正式係一位演員嚟， 深圳你應該係諗好咗嘅。 咁我就近距離咁睇樂彤表演啦。 好，上升特座。咁啊，首先就要邀請你去到我哋嘅上升特座度休息一下， 可以坐低 先啦。好，跟住落嚟呢個時間咧，已經坐好咗之後咧，我哋將個舞台交俾梁樂彤。 俾掌聲，梁樂彤。 Thank you。咁我就會唱《成夢錯愛》嘅，咁《成夢錯愛》就會可能強烈少少，就唔係咁慘嘅感覺，即係可能堅強少少女人嘅感覺，係啦，希望你哋會鍾意。 沿路繼續行，沒有假。 想失去你，别再为对方用尽全力守望，从无声之中对抗，是我愿意等待现实存在期望。成梦的错爱太着迷，为撇开俗世的狂躁，表演请看看，埋手转一天地，岁月我倔强是最大缺憾，不需标准答案，熟意为对方默默留下观望，如回首心知错放，亦证实我一直用尽全部血汗。成人的世界都渐忘，人真心相信爱陪着我闯，终于找到了余生一点意义 多謝多謝 多謝。好，唔該曬梁樂彤，再次俾掌聲梁樂彤可以嚟到台下休息一下先啦。Thank you。 亦都唔該曬 Donald 都可以到台下坐坐，謝謝你。 一年聽了兩組的單位咧，都是女子組，跟住落嚟點都應該到啲男仔出場啦，波成。 哇！嗰啲尖叫聲，我認得呢個尖叫聲啊！ 邊度傳出嚟㗎？ 因為呢個尖叫聲係屬於高分貝同埋係有啲乾乾地嗰個咧，係、跟住落嚟嗰一個單位嘅 fans 嚟 嘅。人都好高下添㗎， 未去到最高嘅， 未去到最高嘅， 都高嘅。我唔知道兩個邊個高啲啦。 邊個咧？嗬？ 金金啲頭髮嘅。 啊CY 陳中澤， 有請 CY。 Yo， yeah， hi， CY 你好。 Hello。 唔得啊，佢企喺我隔離都係覺得好高，好有壓力啊。咁但係咧，都要問一下你嘅，即係你嘅作品過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啦。即係罐頭當有試咗一啲比較 hip hop 啲嘅 style 啦，跟住近期啲嘅必要之樂啊、滴滴金等等咧就比較抒情啲啊，各種嘅類型都有啦。對你嚟講啦，就自己喜歡邊一個面向多啲咧？ 我就其實冇乜所謂，即係我覺得我咩面向都想試一下嘅。我都想自己試一下一啲可能 band sound 少少嘅類型嘅歌啦。咁但係情歌我又唔抗拒咁樣。 咁我知平時譬如你揀一首歌去做新歌咁樣啦，通常你會有啲咩嘅條件去揀？哦，呢一隻係攞嚟做跟住落嚟嘅歌啦，會考慮啲咩咧？考慮旋律啦、feel 啊，定係點樣嘅？有冇啊？ 都係睇 feel 咯，即係收到個 demo 嘅時候睇下。第一下即係聽完成首 demo 嘅時候，有冇 feel 咯？係 feel 好緊要。 你嘅 fans 啊 ，CY 嘅 fans 聽佢啲歌有冇 feel 啊？係啦，今日近距離見到你嘅 fans 啊，即係一路以嚟咧，由出道到而家啦，佢哋對於你嚟，即係你班 fans 啊，對於你嚟講嘅意義，你覺得又喺邊度啊？ 我覺得喺唔使講啦，最愛你哋呢啲就即係我覺得除咗愛之外咧，多份責任喺度，即係好似。是愛咯，咪 愛定 係 責任咧？ 係痛啊！ 嗰個責任咪在於 個責任就在於即係都叫做陪伴咗我兩年幾，係咪先？咁都要即係希望可以陸續出啲出多啲好啲嘅作品，咁啊報答佢哋。多謝多謝。 佢話愛你一萬年啦，有冇壓力啊？ 有冇咩回應啊？ 收到曬。 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亦都要抽出我哋今晚嘅幸運兒嘅，亦都首先。同 CY 嘅 fans 們打個招呼先。Hello， 嗱都係認得佢嗰個分貝啊， 真係好犀利啊嚇。咁啊，呢個時候有請你嚟睇一睇你耳背啦。呢一個嘅耳背咧，到底邊個揭得到呢一個騷動音樂嘅貼紙出嚟咧？呢位幸運兒已經出現 了，我就係你啦，原來。 唔怪佢成晚嗌得咁大聲啦。係啊， 上嚟啦！恭喜曬你，大家俾啲掌聲。 恭喜你， 呢位 CY 嘅 fans。 佢自帶 咗，興奮啊喂！ 係啊，自帶咗氣氛上台。 介紹一下自己先。 我叫做陳太，你叫我 Christine 得啦。 別先。別先陳太你好，別先陳太係啊， 都係嗌你陳太方便啲啊，係嘛 ？OK， 好啊，陳太不如讚美一下陳生啦咁。 好靚仔啦，唱歌好好聽啦，又温柔啦，又錫粉絲啦，跟住又有才華啦，又高大啦，又英俊又瀟灑。 嗱，今日咧呢一個嘅咁近距離接觸 CY 咧，我哋亦都有三個嘅福利選項係去俾你選擇嘅，包括有上星特座啦，呢個打卡教學，同埋温馨提示，到底你會想選擇邊一項呢？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你會阿陳太，你會想啊？都好熟絡啦，其實陳太，你仲使 乜？你自己提示 自己平時叫佢提示你咪得咯。 你想佢提示你邊方面？即係工作啊，或者叫你起身啊，定係氹你瞓覺啊？你想邊一樣？ 我想佢提示我每一日都更加愛佢。 咁啊嗱， 每天對你多一些。 唔好走住，唔好走住我驚你走咗要我哋錄啊，因為嗱咁啊，除咗呢一個方向之外，因為嗰個稱呼好緊要噶，即係錄俾你噶嘛。咁CY 點樣去嗌你好咧？ 個上款係咩啊？ BB 豬啊！ 哇！你睇下CY 個樣， 成件事太甜啦，我覺得真係。咁啊，呢個時候不如阿陳太你攞咗你嘅， 我覺得呢個騷動音樂呢個節目起得好， 係嘛？ 即係可以更加近距離咁去接觸， 開唔開心啊？ 好開心， 益咗你喎，係嘛？ 係啊係。 好啦，咁啊，陳太你攞咗你嘅電話出嚟，開咗呢個錄音功能嘅時候咧，我哋將呢個時間交俾 CY 錄音俾你嘅 BB 豬咯喎 ，OK？ 我想問錄音嘅時候可唔可以望住我啊？ 你咁多要求嘅呢個人， 我哋想落咗台先啦，其實。 想唔想我哋清曬啲人，跟住之後你兩個自己喺度錄啊？ 我係揸咪講定係點啊？ 揸咪係啊，揸咪揸咪。 你要近啲㗎、那個電話，如果唔係錄唔到㗎，係啊。 B B 豬，希望你每日都會愛我多一啲啊！ 辛苦啦，陳太。 但係淨係一啲唔係好夠啊，你要多啲啊，知唔知啊？祝你哋幸福啦 ，OK？ 好啊，恭喜你真幸福快樂啦！ 好，多謝曬， 多謝曬， 非常正 ，thank you， 非常之開心。咁啊，亦都非常之 sweet 嘅 moment 過去咗啦。跟住落嚟咧，更加之 sweet， 因為舞台將要交俾 CY 陳宗澤，俾掌聲， 交俾你啦。 好，跟住我嚟送俾你哋必要之物。 查你手机影片传给谁串要问再查阅你越结单都不放心再证明你们已出轨竟公告亲友来说恨步步都守在附近被测放弃敏感为何停停望望镜竟这么恶心 No 慈眉善目何时因太窄到沦陷我若然受害为何现在更像个坏人 这么长你 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怎么辜负人才越活越阴恨情你我有时会查你手机影片传给谁串要问再查阅你越结单都不放心为何平平望望镜竟这么恶心、no、原来智慧和幻激已已极沉稳你做完坏事为何现在我像个坏人其实谁喜欢 仍然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应该体谅人，才越过越紧。恳请你别害我当坏人，别待我不公允。更祝福各位也够运，这次穿心安稳我一生，不必等杀生，我却被你点上了责任。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泯，然而这次之后说未能跟你再拥吻。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残暴 晒 ，thank you， 唔該曬 ，OK， 謝謝，謝謝，唔中咋，可以嚟到台下休息一下啦。跟住落嚟另一位嘅歌手咧，喺好多唔同朋友之間咧都有好多稱號嘅，有一啲嘅音樂人嘅朋友咧都會嗌佢做張導啦。 亦都會有人咧稱呼佢，因為佢係好 emo 嘅，佢嘅創作有嗰種表達，所以亦都有人叫佢做 emoji 啊。 是没错。咁啊呢个时候我哋邀请我哋呢位同时是音乐人又是一位导演好多才多艺嘅张曼芝。 芝芝。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Hello， Gigi 你好。 Gigi 其实自己的作品当中很多都是跟深夜是有关系的，有一种深夜的浪漫在里头。所以呢我已經幫你諗好咗㗎啦，可能波盛咧決定將你嘅作品形容為啊 midnight pop， 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你嘅。你中唔中意呢個稱號啊？ 中意，我覺得好有 feel。 你冇得話唔中意， 你可以㗎，你可以話唔中意㗎。 中意嘅，真係中意。 但係真係想知道，其實夜晚呢一個空間對你嚟講係咪有特別感覺？所以你嘅創作都呢個氣氛比較濃烈啲咧？ 有㗎，因為可能自己都真係成日都不眠。好喜歡夜晚開始活動的人，所以成日啲創作都會在夜晚度發生，所以都對我嚟講，其實夜晚呢一個氛圍係幾正。 咁同一時間，即係佢頭先斌仔都有講啦，即係都會有執導拍一啲唔同嘅短片啊、影片咁樣。其實除咗音樂表達到你之外，你覺得影像上面又點樣可以將你嘅諗法擺出嚟咧？ 影像，因為我覺得視覺上咧好有要求嘅，其實本身對於 visual 上，咁所以覺得影像聯繫翻自己諗嘅嘢同埋歌曲一齊呈現嘅話咧，其實係幾有趣。咁所以我最近都有一個 project 啦，咁就係聯同咗11位演員嘅，咁係我拍佢哋，可能叫佢哋寫啲嘢咁樣，咁就嚟緊會陸續出咯。咁都係一樣，我覺得係同人與人之間嘅一種聯繫同埋一種好深嘅 connection 嚟嘅。 咁你啲 fans 會唔會都有時 send 下，即係佢哋夜晚瞓唔著覺嘅時候，可能會同你講下啲心情啊嗰啲咁啊？ 會啊，佢哋會 send 啲歌俾我聽啦，跟住同埋會打好感性嘅千字文，咁但係我全部都有睇嘅。 咁我估好可能今晚抽出呢位幸運兒呢位 fans 咧，可能會叫你錄一個温馨提示，係早啲瞓啦 ，B B 豬。可能會是這 樣，可以完全沒問題。 咁啊，呢個時候咧，抽出今晚呢一位嘅幸運兒張曼芝嘅 fans 們喺邊度同我打招呼先 ？Hello，Hello， 係 啦，可以睇下你嘅凳背嗰度嗰個貼紙。究竟如果見到有騷動音樂嘅嗰張貼紙嘅話，你就係幸運兒啦。 有啦，見到啦， 係你啦，恭喜你俾掌聲 出現咗啦， 可以上到嚟台上面啦。你好， 呢位朋友點樣稱呼？ 阿詩。 俾個機會你咧去讚美一下 Gigi， 到底有咩嘢咁吸引你？有咩令到你中意佢咧？ 佢嘅歌咯，好有 character， 係個人都係。 多謝。 今晚咧，我哋嘅粉絲福利咧就有三樣嘅。 你唔使俾我影響到㗎，我頭先講下笑㗎啫，你跟隨你嘅諗法就得㗎啦。三樣粉絲福利包括有呢一個上星特助打卡教學，同埋温馨提示，你會想揀邊一樣呢？ 温馨提示咧， 都唔係俾我影響到㗎嘛，你幫我澄清一下喎，唔係俾我影響到，你講一次。 係。温馨提示 好 ，OK， 好 ，thank you， 唔該曬。嗱，咁啊呢個時候咧，温馨提示都有個方向嘅，你會想啊 Gigi 提你啲咩咧？ 早啲瞓啦， 早啲瞓啦， 係啊，係。 早啲瞓啦，都 OK 嘅，都 OK， 好 OK， 好嘅， 幾好意頭嘅，幾好意頭嘅。好，咁啊呢個時候，不如有請你攞呢個電話嘅錄音功能出嚟先啦 ，OK？ 阿師啊嘛，係咪啊？阿師， 你會用一個點樣嘅語氣啊 ，Gigi？ 早啲瞓啦，即都唔可以太。 都要 soft 啲， 我 要 係 啊， 有啲暗佢瞓嘅嗰種， 有啲 emo 咯，有啲 emo， 即係好似嗰啲 low five girl 嘅感覺咁樣係嘛？ 好，你嘅電話咪準備好啦。 阿師，早啲瞓啦。 咁你記得早啲瞓， 早啲瞓啦，我記住點知啊？聽到之後， 你校定個鬧鐘，你會諗住而家聽完呢個温馨提示幾多點瞓啊？ 聽完 Gigi 嘅歌先瞓啦，梗係。 O K， 乖乖乖，好嘅，好 專業啊，專業嘅 fans。 好好好好，嗱咁啊呢個時候辛苦曬，你可以去台下先 欣賞 啦， 謝謝 ，thank you，thank you， 俾掌聲。 好啊，接下來嘅時間咧，將個台交俾 Gigi 張曼芝。 送俾大家深夜浪漫。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有市民冲凉嘅时候，一氧化碳中毒。卫生防护中心接获通报，一宗新增个案，涉及一名59岁男子。他上个月30号在屋企冲凉时，被发现在浴室内不省人事，随即被送往博爱医院，其后转送东区医院接受治疗。病人现时情况稳定。机电署调查发现，涉事气体热水炉属于无烟道式热水炉，不应该在浴室内使用。而有关型号亦都未获机电署批准，并没有 GU 标志。初步怀疑由于热水炉没有排气烟道，燃烧所产生的废气在浴室内排放，再加上通风不足，燃烧时氧气不足，引致一氧化碳积聚，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机电署人员已经检走涉事热水炉作进一步调查，如果证实有人违反气体安全条例，机电署会考虑作出检控。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和旅客在农历新年出行，将会由明天起加强7条铁路线的列车服务。本地铁路线和轻铁7条路线会在农历年30晚，即是下个星期五通宵行车，但是不包括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港铁巴士3条路线就会延长服务时间。港铁话，由明天起至到年初九，将会在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不同时段加密班次，涵盖重铁网络各条铁路线。为配合政府在年三十和年初二晚延长罗湖口岸通关至到凌晨2点，东铁线往返罗湖站的过境列车服务亦都将会在那两晚相应延长，往返落马洲站的列车就维持原有的服务时间。往落马洲站的北行尾班车将会如常在晚上9点29分由金钟站开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初时有微雨，沿岸有几阵雾。听日气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星期日较为温暖潮湿，星期一稍凉。农历新年前有几阵雨，气温逐步下降。除夕同年初一最低气温大约在12度左右。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消散紧，而家去到苏屋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上香道。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香港即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较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隧道管内。狮隧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慢线入狮隧，龙尾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西隧一带嘅车系较为挤塞噶，龙尾而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近启业村车多，龙尾在定富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窝打路道车多，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渔港湾。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车多，龙尾在海丽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而家龙尾去到苏屋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的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 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话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仲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吓咩话？广东话啊！香港人梗系讲广东话啊！ 吓咩话？边个话噶？香港地仲有好多人讲客家话、潮州话、围头话、闽南话同东莞话噶。 电视节目吓咩嘢话？介绍本地方言，拜访来自五湖四海嘅乡亲好友，让各地独特嘅语言同文化得以保育成存。 星期日下昼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转个头就是24节气中的立春，标志着春季以及新一年的来临。 根据中医理论，春属木，与肝相应，而春节期间难免大鱼大肉，所以节日过后不妨多进行适当的户外运动啊。 那不如今晚我们一起去跑步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如静， 请嚟非洲语顾问 Lena。 The honeymoon in Cameroon is quite different。通常嚟讲，我哋度蜜月咧就系去第度啦，但系谭麦龙嘅蜜月咧会喺自己屋企住三个月咁长啊。 Pregnant at the end of the 3 months, because that's like an indication of the good wedding。 逢星期日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斌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六场啦，有咩嘉宾先？ 呢一位平时搞搞笑笑，但系做音乐好认真噶。 樱花之旅，原来后悔一辈子。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六场将会有193 声音版，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2月3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跟住落嚟呢位嘅嘉宾咧，应该就会同张曼芝咧做到一个好好嘅朋友嘅，因为张曼芝咧就系一个好夜瞓觉嘅人啦。跟住落嚟呢位嘅嘉宾咧， 佢又 瞓到好晏嘅喎，瞓到 睡到3点钟， 系啦。佢系边个咧？ 跟住嚟呢位嘉宾193。 Hello。先望到你。 Oh, OK， 我踎低少少。 千祈唔好咁大， 因為咧你都好多唔同嘅身份啦，譬如你有做主持啦，亦都之前有舞台劇啦，跟住亦都歌手啦。其實你覺得咁多樣嘢當中，特別係唱歌呢一樣，對你嚟講個特別嘅地方喺邊？ 其實唱歌對我嚟講咧，我好中意出歌啦。點解咧？因為可以講好多唔同嘅故事出嚟。我有好多題材，但係因為咧礙於時間分配唔到咧，所以其實好多故事想講都未講到。希望可以出多幾首歌，而家 plan 緊，希望出到3首可以講我唔同嘅故事咯。 應承曬噶啦喎！ 係啊，因為真係好忙啊，你知道我呢啲電視台人啊，咩都做啊嘛，所以我係冇時間做歌，所以希望今年正職做多啲歌手啦。 係有冇得透露？因為你話即係好多分享自己故仔嘅嘢咁喺歌裏邊，有冇即係關於啲乜嘢可以講一樣？ 有一首歌是会讲关于好多人来人往，你身边好多过客咯，例如是有时你在地铁站，其实你遇到啲人，你可能已经邂逅咗，但又好快又分手啊，唔同嘅嘢。同埋最近其实呢首未做嘅，我想做一首歌是身边好多朋友结婚咯。咁我就一个好兄弟咧，佢都会准备结婚，我好想做一首歌去送俾佢咯。即系其实就我睇住我身边嘅人结婚。 有人話同我結婚， 我都估到會有人 唔好搞啲咁嘅嘢。我係一個無婚主義者，但我見到我啲即係其實見到啲朋友結婚咧，好開心見到佢結婚，但係同時間有一種酸味，就係我可能會失去咗一個好兄弟啦，因為佢坐監噶嘛，啲人話結婚，所以我想做一首歌，點樣可以做？即係嗰首歌最難寫，填詞人要幫我寫就係、是、 要揾個結婚好好嘅， 好好係歌仲結婚咯。如果唔係話出咗嚟，佢老婆咪會鬧我，做咩出首咁嘅歌啊？你個兄弟結婚出首歌嚟鬧我咁樣咯。所以 有一個無分主義者唱啦，但係要最大兄弟咁樣玩啦，可以。 係啊係啊，呢啲係準備做嘅歌，仲有好多題材，有啲題材係會想鬧下人咯，所以會好多唔同嘅曲風。例如係我話結婚，我兄弟結婚嗰首咧，唔係你想俾我鬧啊？做咩啊？例如我兄弟結婚嗰首咧就係 pop 啲嘅，咁我有啲想寫鬧人嗰啲咧，可能就係啲 rock 啲嘅。 有 rock 啲嘅，或者我哋 hip hop 啲咯，咁所以都好多諗法，但係希望時間夠用咯。 嗱，咁啊，今日亦都有好多支持者在場，你嘅 fans 在場啦。到底今晚邊一個會成為呢位啊幸運而上嚟同你玩呢一個嘅互動環節咧？呢個時候193嘅 fans 喺邊度咧？打個招呼先。好，嗱，而家你哋可以睇一睇你哋嘅凳背到底 邊一位？凳背嗰度邊一個係有咧？ 係啦，有一個寫住騷動音樂嘅貼紙咯噃。 你成日咁樣嗌咧，喉嚨好痛啊！好似我之前代言咗喉糖啫。 好窩心啊！你真係。 係咪嗰？係咪嗰度啊？ 嗱，如果 係 咪嚟咧？ 你係咪？你係你就上嚟啦！ 嗌啦！ 係啊！ 出嚟啦！ 係啊！唔好淨係嗌啦，上嚟嗌啦！ 佢想嚟鬧佢啊，可能。 好想你啊！嗱， 好奇怪，好多人都好想俾我鬧，但呢樣嘢好黐線對我嚟講。 佢可能個温馨提示要你鬧佢啊！ 你睇有人會大嗌話叫人鬧佢，呢個世界已經係癲咗。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首先問一下呢位朋友點樣稱呼呢？ 叫我阿餅。 阿餅 ，OK。阿餅到底193有啲咩嘢吸引你嘅地方呢？ 我鍾意佢一直都 keep 住想向自己想做嘅嘢繼續努力去。做一個更加完美的人，雖然他本身都很完美，佢同埋我中意佢成日都講真話講得好直率，我中意佢呢種敢講敢說的態度。好靚仔啊！ 靚仔包最後先講 俾你，係啊，望住佢好誠懇咁樣讚佢一句。 你望住佢讚啦，望住佢讚啦。 你好靚仔。 做咩你製造尷尬氣氛嚟 啊！我哋最中意做呢個。 冇錯，咁啊呢個時候咧，亦都非常之緊張，因為你係可以有三個嘅福利選項去選擇嘅，包括有呢一個嘅上星特作、打卡教學同埋温馨提示。我先要問你一個取向，就係你會比較偏向中意193鬧你定係呵你多啲咧？ 我想佢兩樣都有。 咁你個人都好貪心喎、啊，不過我哋嘅福利選項就冇咁貪心啦，只能夠揀一樣，你會揀邊一樣嘅福利選項？ 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嘅，咁啊呢個時候亦都有請阿餅你攞出你嘅手機準備一下，你會想193去為你錄一啲點樣嘅温馨提示呢？又要有鬧，又要有呵。 我想佢有少少嚴厲咁叫我唔好再4點先瞓覺。 哦，你好夜瞓嘅。 OK， 咁啊呢個時候你解鎖咗你嘅錄音功能嘅時候咧，可以將你嘅手機交到去193嘅 咩？好嚴厲啊，係嘛？ 旁邊 嚴厲咁樣， 嚴厲去， 即係都係想俾人鬧嗰啲嚟。 係啊， 好多人點解好中意俾我鬧？好奇怪呢件事。 我哋呢個環節都要改名，唔可以温馨提示。嚴厲提示咁樣。 阿餅 ，OK， 阿餅，你早啲瞓啦，唔好4點先瞓啊！你唔後生噶啦，照下塊鏡啦。 滿唔滿意啊？餅好唔好嘅啊？好唔好嘅？佢哋真係好開心，好中意。 佢有，但係佢表面上開心，我 feel 到佢嘅心有啲傷心嘅。 佢估唔到你出呢招。好，多謝曬阿餅。 Thank you 阿餅。 好真誠啊，可以到佢。 相信阿餅係好少我俾人鬧得咁享受嘅一個人嚟嘅。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我哋都將個台交俾193。 咁我今日就會第一首唱嘅就係我一首唔係好新嘅歌啦，就叫做《以為只是沒送花》。 滿天櫻花看不完，讓記憶浸在溫泉。拿着一束花令你心愿， 或者结局会大团圆，我却不解你心愿。谢了花瓣不能当溜穿，身受着咖啡苦和酸，你已走很远。在你心灰情以为是细碎琐事，全为送花这玩意，难道分别时都未明白你在测试，怎么仍旧对你甜言亦语。樱花之旅换来后悔一辈子，少一枝花怎会心痛走如预期，不知就要是无意，也就无知，这种坚持其实自我还是幼稚，可不可以从头奉你的意志，小节为何大意，爱没有小事，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学会欣赏咖啡时路过花店便支持，人在福冈想着你可以回首再重来一次。无事送花这玩意，难道分别时都未明白你住测试，怎么仍旧对你甜言亦语，抵你给我未来后悔一辈子，少一枝花怎会心痛就如预知，不签就要是无意，也就无知，这种坚持其实自我还是幼稚，可不可以从头奉你的意志，小节为何大意，爱没有小事，若送花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再重来一次，成熟了也没意思，迟了去揣摩你的心意，还能解化如咒语被讽刺，失恋一次就惩罚我一辈子，小节为何大意，爱没有小事，若素化可笑，最后留下自己可笑的宗旨，我喜欢饮咖啡时若你都放下坚持，踏遍花都之后由京都要是还可以。 多谢，我觉得大家咧系兴奋，系开心嘅。大家话系咪啊？ 都仲有力喎，啲声 都仲可以再玩多阵，系咪啊？够喉味咧，今晚仲想再听多啲歌。 咁就啱啦，因為跟住落嚟出場呢一位咧，佢本身都勁啊，都係瘋狂嘅，佢啲 fans 都瘋狂啊。 佢都有一個好犀利嘅外號啊。 係啊， 佢係叫院長 啊。係啊，佢班 fans 係院友啊。 係啊，冇錯啊，呢、這個時候有請我哋今晚嘅特別嘉賓洪家豪，冇錯，交俾你，洪家豪。 嚇死人啊！嚇講完啊， 我都講完，我走啦。 Hello。Hello， 大家好， 送俾大家只要你不尴尬。 若突然被目光尴尬无限，请高呼感叹吧。着衫能漠视大众千对白眼，求自在亦并没那样难，就恨未够胆回复到三岁没防范，拿着我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伴，孩童都不懂尴尬，勇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佳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best friend， 我不只要见知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已有个五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玩闹戏，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亦介怀，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使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给嘲笑会走的用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折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坦率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再无台阶，但我都不尴尬，不丑怪，不要、谁开解，给我灵魂，愿你都不尴尬。 Thank you。 好，有请嘉豪留一留步先。 系 咁难得，我哋梗系要倾下偈啦。 系啊，差啲唔记得咗。系点解你两个突然之间正经咗咁多嘅？佢平时唔系 我哋平时唔系咁嘅咩？ 唔系噶， 我哋平时都好正经噶。好啦，我哋唔好啦 ，OK， 唔正经嘅。 你睇下佢，你睇下佢， 佢唔正 经，好似唔识讲嘢咁。我哋 嗱咁啊，但系都正经问下先啦。OK， 咁啊，嚟紧咧将会系行上一个更加大嘅舞台，去见一啲嘅粉丝啦。其实呢一刻个心情啊，各方面嘅准备啊，都会唔会哇，同自己最初谂嗰个画面有啲唔同啊？ 其实最初冇画面嘅，即系冇谂到。其实系咪应该要正经啲答啊？ 唔使， 冇所謂嘅，用翻自己嘅方法 得嘅。OK， 其實用翻自己的方法就其實最初係冇乜畫面嘅，因為其實都冇諗過，即係可以有機會啦咁樣。咁好彩咁大家好錫我啦，咁有呢、這個機會可以上到紅館啦咁樣。咁但係至於本來即係唱呢個騷動音樂之前咧，其實就未有太大嘅話要準備啲咩。不過最後唱完騷動音樂，發現原來其實幾首嘅歌都要再 背翻好少少啲歌詞，係啦咁樣咯，係啦，好唔好 啊？好， 好，好唔好 啊？嗱，另一樣咧就係可以去到更大舞台紅館咁樣，一路以嚟，你嘅 fans 對你嚟講係非常之重要， 冇錯。 係，佢哋對你嘅意義，你覺得係過去呢幾年係點樣樣？ 咦，我今日喺屋企洗頭嘅時候有諗過，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好似感覺咧，好多時候都會有點講咧，即係點講咧？ 可以洗頭水啊？ 即係可能，譬如唔係，即係譬如可能，可能有好多時候不同的場合啊，或者頒獎禮啊等等，其實我坐咗喺下面噶嘛，即係可能大家都未，即係未必咁未有機會可能攞到獎啊，有時咁其實我喺嗰度坐幾耐，咁佢哋就坐幾耐噶咯，咁所以就都係咯，即係咁，我都冇辜負大家，即係坐下都叫做即係就坐咗去多啲地方咁咯。 就等到你上到去啦， 係 係咁佢呢度等住等你 幾好咧？其實咁樣 俾個機會你可以搭好啲啦，搭借佢哋好啲啦。 啊，搭借 係啦，好唔好啊 ？OK 係啦，因為咧即係頭先過去好多 fans 都會揀呢個温馨提示，即、就、係、是、希望啊佢喜歡嘅偶像同佢講一啲説話啦。你又對住 我都有呢個環節㗎， 唔係你而家直接對住佢哋講啊，係啊， 全部都受到啦。 將你想多謝嘅説話，頭先你唔知點樣形容都好，直接對住佢哋講啦，譬如 咩啊咩啊。買飛係固然啦，即係如果你哋都唔買，就冇人買㗎啦條街，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哋都唔買，我就真係係啊。咁答謝就入場，我再答謝。 好 咁咯， 好， 即係我用我係我用我表現答謝佢哋， 係用你嘅表現答謝。係 啦，咁啊到時再講咁咯。 好啊，好啊，你哋都會支持洪家豪咪一直都係咪啊？ 支持 係嘛？係啊，俾啲聲勢嚟聽下啦。係再一次都。 好 跟住落嚟有 CY 陳忠澤，跟住有 Gigi 張曼芝， 嗰邊係嗰邊嗰邊嗰邊，係即係又係咁排啦。 跟住有 Benny， 即係我都係企三哥隔離啦。 你企中間，你企中間係邊個？中間你係企喺度唔喐，係啦。 啊好， 係。Hello Benny， 咁樣好啲喎。 跟住落嚟有193。 OK 啊，真係唔好意思，差我快到。 好驚啊！你企我隔離啦，你企我隔離啦， 佢好驚啊！我同 CY 夾住佢先得。 係啦，係啦。 你啱啱卡咗喺度 ，OK 嘅， 滿足到洪家豪要求啦。 嗱，最後咧呢個時間咧，都不如俾台上面唔同單位做嘅，即係講一啲嘅説話啦，去可能多謝啊，或者感受講俾今日嚟支持你嘅 fans 聽啦。193，你先啦。 多謝你哋嗌到咁啦，翻去繼續食喉糖啊，咁就。我就知道大家咧好辛苦，又要打電話，又打唔通。有啲人咧 message 錯話打咗唔知500個電話，點樣可以喺咁短時間內打500個電話，已經係好高技巧啦。所以我覺得你哋好犀利啊！多謝你哋咁支持我。 跟住 Phineas， Hello， 多謝你哋。我就算我哋去到邊度，你都嚟睇我哋表演。Love you guys， 奔波勞碌嘅你哋，多謝。 好，咁啊，跟住 Gigi 張曼芝啊， 好開心可以見到大家。 你要留翻喺大啲個台講啊嘛，你話 係 啊，喂，點啊點啊，嘉豪哥。 唔係我諗到啊，我即 係好你， 我話想遲早即係可能將你哋成日送俾我哋嗰啲嗰一碌碌嗰卷嘢咧， 捐贈啊， 我真係義賣啊， 捐贈 啊，屋企冇曬位 ，OK， 你繼續講。 係冇啊，我都好開心啊，今日我覺得同埋見到佢哋係啊。頭先都好開心，係啊！大家進入呢個不眠遊戲，頭先同佢哋 CY， 好開心啦！今日見到你哋，係咯， 係咯， 哇！好開心啊！你個樣都 好開心啊！見到你， 你知唔知佢而家開心到咧？佢淨係記得陳太啲嘢啫，其他嘢佢唔記得㗎啦。阿陳太喺邊啊？陳太喺後邊啊！ 多謝今晚你嚟啊！ 咁啊，梁樂彤。 多謝我家人咁遠嚟睇我，係多謝我頭先嗰位同學，多謝你，多謝。 Thank you。 好啦，咁啊，今晚咧亦都我哋嘅節目時間差不多啦，咁啊喺呢度咧先同我哋在場嘅觀眾講聲拜拜啦，拜拜。Motion.